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喜欢读书的叫书痴，痴迷的那个痴，酷爱武术的叫武痴，看见美女帅哥走不动的叫画痴，没有嗜好但喜欢白色儿，人称白痴。谁研究出来的？一点科学道理都没有，您可千万别当真，就那么一说。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虽然一些伟大的发明家、艺术家呀，都是特别专注于某件事情，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讲啊，兴趣爱好过于痴迷并不一定是好事儿。这星期天一大早啊，佳佳就开始在欢欢耳朵边啊念叨上了。 宝贝儿，都几点了还不起床？ 今天又不上学，补习班也没课，我再睡一小会儿。 睡什么睡啊，快起吧。 别理我，困着呢。 这会儿知道困了，昨儿晚上干嘛去了？让你早点睡不睡，现在知道困了。 妈，您都能带着孙悟空他们去取经呢。 臭小子还跟我贫哈，赶紧起。 我给你告诉爷爷去，就说你不让我睡觉。 爷爷早就遛鸟去了，别指望有人给你撑腰，一天就知道电脑电脑，没事就上网，有理啊你。 我上网怎么了？现在呀，连老师留作业都会发在邮箱一份。 我不说你学校，就说你不起床。你看隔壁小峰，人家一早上就起来去跑步锻炼了，你再看看你。 我们追求的爱好啊不一样，根本不能拿来比较。 哟，有什么不一样啊？你倒是说说。 他的偶像啊是黎明，当然每天得起得特早了。我的偶像啊是蝙蝠侠，蝙蝠白天都睡觉。再让我睡一会儿吧，就一会儿。 这换换真能东拉西扯。提到这个偶像啊，其实很多人都有过偶像，都有过追星的经历。追星不是不可以，可是千万得有度，尤其是在学习阶段的学生，太痴迷于对什么歌星影星的追捧啊，那是够让爹妈操心的。咱们来听听赵丽蓉、郭达、蔡明表演的小品《追星族》，这可不光是让爹妈操心了，连奶奶都跟着着急。 妈，哎，您瞧瞧，哎。这个就是小明的房间。 这是谁呀？怎么挂这么一个大照片？这在屋里头不慎的哈。谁呀？ 这是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头一王就得说是托塔李天王。那这咋改半下了？ 妈，您孙女说的那四大天王啊，可不是您指的这个。 那说的谁呀？ 港台歌星。四大天王啊，是追星族对他们的称呼。 追星族 啊， 我就知道有藏族、苗族、维吾尔族。那么追星族是哪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啊？ 哎呦妈！这追星族啊，它不是少数民族， 那是啥族？ 它就是迷唱歌的那个族。 去。你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那就是刘三姐那个族，壮族。 妈，他不是壮族，他是追星族。 啥时候改的名？ 没改，人家本来就是壮族。 你还是壮族不是？ 我都让你给我搅糊涂了。 星星点灯在我的家门，你是的爱人。 奶奶看你来了。 哇，婆婆。 婆婆这差着辈儿呢，叫奶奶。 人家港台那边都叫婆婆。婆婆你来了，我好开心。好开心呀。 我说这哪入了这个组，说话都串味儿了。哼。哎呀，这身上咋这些泥点子啊，快脱下来，奶奶给洗洗去。 别动。 咋着？ 不是，怎么跟奶奶说话呢？ 您知道这是多么珍贵的泥点子吗？ 珍贵，你把它挂到墙上供起来。 讨厌。 我说这泥点子也这么值钱？

我没跟你说过， 你让开吧，妈，你让开。 他踢我！ 我让他撂下来，我这儿都看着呢。 你给他打开， 我不看，你开不开？我就不看， 你不开我开。你小床管你这摆上了，你想缝缝不住。 把您歌星演唱会就给您播放到这儿了，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放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干了，人家下班了。我生了你们六个，我都没遇见这么一个费事的，我生病的。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快乐合家欢，轻松乐无边。韩健欢迎您接着收听。这欢欢啊，就是爱玩，才几天这股新鲜劲儿过去了，也就不再天天上网了。这下小何两口子总算是放心了。不过他们的教育啊，欢欢倒是记在了心上。这天放学回家，欢欢就跟妈妈佳佳说起了班上同学的趣事儿。 妈，我们班上有个同学特爱听故事，可他听得太入迷了，冒着一股傻气儿。 是吗？你怎么看出来的？ 今天他非让我给他讲故事，我就讲了一个。 你讲给我听听。 有一位酋长啊，他在城里遇见过一个自命不凡的人，说自己什么都能猜出来。 哦，然后呢？ 酋长对他说，请您猜猜我口袋里到底放了些什么。要是你猜到了，我把这些鸡蛋的一半都送给你，要是你能猜出鸡蛋的个数，我就把这十个鸡蛋全给你。 那人猜出来了吗？ 那人想了半天说，朋友，我虽说不问，但不可能事事皆知，我猜不出来。 什么高人呢，这么容易就放弃了？要是我怎么也得蒙蒙啊。 酋长接着说，再猜猜，这东西外面白里面黄。 这回猜到了吧？ 那人大声说，啊，一定是一只白萝卜，中间啊藏了一个土豆。 哎呦，这人可真够笨的，那你同学怎么冒傻气了？ 听完故事，最后他问我，现在你能不能告诉我酋长在口袋里到底放了些什么呀？ 哎呦，这还故事迷呢，要真迷就得迷得像点样子。咱来听听侯耀文跟石富宽说那相声吧，学球派，人家这才叫迷呢，学的那叫一个像。 对京戏有研究吗？ 哎呀，没有研究。 为什么不研究呢？ 因为我这水平太低。 哦，知道自个儿水平低。 对， 又不学。整天这么破罐破摔，混吃等死。 我招你了？ 不是，你为什么不学呀？ 我呀，学研究京剧没用。 为什么没用？ 我不是干那行的。再者说了，我这条件也不行。 哪儿不行？我给你修理修理。这 修理不了啊， 换新的。 换新的也不行。我这人五音不全。 哦， 节奏感也不行。 哦， 一唱的大伙儿一听准乐。 哦， 人说我唱戏就跟过电似的，不行， 太难点了。那你可不如我了。 你有研究？ 哎，我是专门研究这个的。 哦，研究京剧。 哎，对了， 这个京戏里头听说分这个生旦净末丑 啊， 你是研究哪个行当的呢？ 研究花脸。 花脸？ 哎，大花脸。 哦， 这么大个儿呢，大花脸。咱们研究那个。 没那么大，也那么大。 哎， 大花脸。 哎，大花脸。 花脸我知道 啊。 听说花脸也分好几派呢。 啊，是 有这个金派 啊， 好派 啊， 还有球派。 对对，我知道好几派呢。 啊， 我知道好几派。 是， 我就研究那球派。 球派。 哎，你知道有个中国戏曲研究院？ 知道， 球派研究员。 哦，就是你。 哎，咱们是球迷。 哦，球迷。 哎，迷整球迷。 那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 可以啊。 哎，说说 这个球迷。不是球迷干什么？这个球派不是吗？ 球派， 球派它是这么回事。 怎么回事？ 它是一边有这么十一个人呢。 对了 啊，一边有这么一把门的。 把门？ 两边对着踢。 对， 谁踢进多谁赢。不是， 等会儿，等会 儿。 你这不是球派啊。 那我这什么呀？ 你这球赛啊。 你不是，他这跟有关系。 不是，

诸位边吃边听，待我慢慢唱起。 哦，还带念白的， 多好，带念白的。 唱的什么呀？ 唱的是赤桑镇。 哦，怎么唱的呢？ 劝那嫂娘休落泪，你免那悲伤，养老送终的臣那当，百年的之后第九世代小弟郎。 真不错，唱得挺好，大伙儿也爱听。你唱的真好 啊！ 那这样吧，那什么，你也唱痛快了， 是啊， 我们也吃完饭了 啊。 那什么，给你那钱吧， 给饭钱。 当时他说话了， 他说什么呀？ 嘿嘿，为民服务，岂能收费？ 又要请客呀？ 刚刚您听到的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学球派》，您听见了吧？人家迷的也算真入进去了，学唱的是有模有样的。可是有的人呢，对什么都着迷，却陷入了一种一根筋的状态。欢欢这同学毛毛，哎，就特别喜欢游泳。那天上课，老师提问说，水在人们的生活当中具有重大的意义。毛毛，你说一下水的用途是什么呢？这毛毛站起来，立马就说， 要是没有水，咱们就没法学习游泳，回头掉到海里头就会被淹死。 好了，今儿小何家的事儿啊，咱们听完了，节目时间也到了，最后送上一首莫文蔚演唱的《头号粉丝》。这里是快乐合家欢，韩健代表编辑苗博，制作吴博，感谢您的收听，回见。 是你的配角，为了表现你的羊角，用恋人最熟悉的眼角，再骄傲也愿意渺小，为了凸显你的羊角，社交的你真的很好。全世界是你的配角，为了表现你的羊角，用恋人最熟悉的眼角。